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和中国丹东市朝鲜族企业家协会等旅华同胞团体和中国丹东港丰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等同胞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呈现了贺电。电文表示称颂说，由于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夙夜匪懈的辛劳和舍生忘死的新军革命领导，我们祖国转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堡垒，奠定了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牢固基础。电文指出，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所开创胜利领导的新军事业，由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坚决地继承下去。电文表示，为社会主义朝鲜的无穷繁荣和子孙万代的幸福，衷心祝愿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健康幸福。